谁赢谁输。原来我们宿命都承认不住，输了你我输了前途，谁叫我那幸福当成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。走下去，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，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。 声叹息，望着远远的星星，他们曾经站立，爱情来过这里，爱过又伤心，从此我如此安慰我自己，记忆我们曲折爱情多么美丽，爱过不伤心，不知今夜谁在你怀里，从此不怀疑，当时彼此都珍惜。心疼心望着远远的星星，他